抑不了像浪潮的思念，开着车在你门外不停兜圈，直到天亮才惊觉我多狼狈。爱又吵架了，又爱哭了酸甜，痛了又想笑了，又痛回到原点。爱情公园有的我却毕不了业，乱的头发红的眼睛胡渣满脸，相爱相恋每个画面历历重演，就像昏迷看了一生经过眼前。清楚记得和你分别一个天，只短短几天，我的人像老了几岁，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。离开你只短短几天，我的心只受了几岁，如果你肯慢慢了解，我的爱变了，变得更真更坚决。爱了又吵架了，又爱哭了酸甜，痛了又想笑了，又痛回到原点。爱情永远有的我却毕不了业。爱了又吵架了，又爱哭了酸甜，痛了又想笑了，又痛回到原点。爱情永远有的我却比不了夜。 在听歌同时呢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生活小妙招。食盐的用处，第一呢，为了防止洗衣服褪色，可以在水里加一点盐。第二呢，用油炸食物，在油锅里放一点盐，油就不会外溅了。第三啊，洗水果的时候，把水果表面的污渍擦掉，把水果浸泡在盐水中，半个小时以后，再用清水清洗，就可以放心吃了。 等你，等你，我站在风中寂寞的等你。看天空有乌云慢慢地飘过去，可是你还不曾来临。等你，等你，等你，我站在雨里寂寞地等你，让冰冷的寒雨把我湿得彻底，可是我还不曾离去。我等到了风，等到了雨，却没有等到你。我为你伤心，为你哭泣，为了你我愿意。我感动了天，感动了地，却没有感动你。我为你伤心，为你哭泣，为了你我愿意。

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、啊、偶尔一点爱用心语说来听听，有你这一瓶不要再挑剔，我们就要欢喜。 叶培，他告别了校园民谣时代的简单清纯，开始了经历成熟女性崭新的情感态度。接下来这首歌，一起来听听叶培唱的《双》。 你还记得吗？在我初到海里的时候，有过你的身边，望着你，已经忘了吗？那次水草相见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。我们仰起头，看那金色的太阳。你看还有吗？田园一声清香的气息。我们要歌唱，歌声划过天空。我们要清白。香烟能多么美，看着我嘴唇轻轻蠕动，微笑留在你的嘴边，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，温柔柔看着你水中快乐子和我自由自在的游，一起迎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。 色的太阳，你看海到哪，美丽一身青色的叹息，我们要歌唱，歌声穿过了湖来，我们要相伴，像春天多么美。轻轻舞动，微笑留在你的嘴边，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。我看着你水中快乐游子，任我天真看着世界，一起迎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。 一次

写下爱的手指，不希望有你祝福和我，不用我来交流，让这世界的拥有不所得到的感触，超越你想象的尺度，让我写下爱的手指，不希望有你的祝福。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信乐团，叫做《假如》。出于对生活的爱和对摇滚精神的坚持，乐团取名为信。凭借在 pop 里面积累的多年的经验以及实力，抛开了电气化舞曲和 R&B 的潮流趋势，信乐团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音乐风格。一起来听到信乐团带来《假如》。 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都流落，能做什么？叫你没说的去想要。假如我不放手你，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不敢动。想假如是最空虚的痛，一个人要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再甘心在孤独里懂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都留我，能做什么？找你没说的却想要。 走错了

后的讯息，习惯了用孤独的表情阻止别人靠近，会不怕被你发现我脆弱的心，渴望的心， 风中

却听到那难听中难以完成，随风飘走，它好像是敲我敲在我心门中，难以完成，随风飘走，它好像是吹要吹熄我相思的梦，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醉，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，希望哦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 舒沙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

回来，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庾澄庆，叫做《想念你》，是《错过的爱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张专辑用动感的音乐、精美的包装，展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风味。那其中《想念你》和《错过的爱》都是庾澄庆为了纪念当时刚刚过世一个月的父亲所写的歌曲。一起来听到《想念你》，来自庾澄庆。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心中又在浮现，是你，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，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的那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无法再等待年如梦，在那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拥抱你心。哦，想念这无法转动的电话，是谁又在叹息？是我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的那个想念 all that.